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，第五十二首《夜归鹿门山歌》，孟浩然著。 夜归鹿门歌，孟浩然。山水江面旧衣欢，你两道同见道酸，人水泄落向江川，一夜闲酒归落门，落门我就开眼时佛道万江闲起，暗灰相见点点了，唯有有言主来去。 1.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